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0章冥想盆第103集。冥想盆中的银光照亮了邓布利多的面庞，哈利突然发觉他是那样苍老。他当然知道邓布利多已经上了年纪，但不知为什么，以前从没觉得他是个老人。 哈利， 邓布利多和缓地说， 在你掉进我的思想里之前，你是有一些事要告诉我的。 是的， 哈利说。 小时候我刚才正在上占卜课，可是我睡着了。 他迟疑了一下，以为又挨批评了，但邓布利多却说， 可以理解，讲下去。 我做了个梦， 哈利说， 梦见了伏地魔，他在折磨重尾巴。你知道重尾巴？ 我知道， 邓布利多马上说。 往下讲。 伏地魔接到了猫头鹰送去的信，他好像是说重尾巴的错误被纠正了。他说有人死了，接着说他不打算拿重尾巴去喂蛇了。他的椅子旁边有一条蛇，他又说要拿我去喂蛇，然后他对重尾巴念了钻心咒，我的伤疤就疼起来了。 哈利说， 疼得特别厉害，把我给疼醒了。 邓布利多只是看着他。 就这些， 哈利说。 哦，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， 是这样。那么你的伤疤今年还疼过吗？除了暑假里把你疼醒的那一次。 没有，我。你怎么知道他在暑假里把我疼醒过？ 哈利惊讶地问。 给小天狼星写信的不止你一个人， 邓布利多说。 他去年离开霍格沃茨后，我也和他保持着联系呢。是我建议他躲在山洞里的，那是最安全的地方。 邓布利多站起来，在桌子后面来回踱步，时而把魔杖尖抵到太阳穴上，抽出一条银光闪闪的思想，夹到冥想盆里。盆里的思想急速旋转起来，哈利什么也看不清了，只见一片模糊的银白色。 小兽， 几分钟后，哈利轻轻叫道。邓布利多停止了踱步，看着哈利。 啊，对不起。 邓布利多轻声说，重新在书桌前坐下。 你知道我的伤疤为什么疼吗？ 邓布利多仔细地看了哈利一会儿，然后说， 我只有一个推测，仅仅是推测。我想当伏地魔靠近你时，或是当他产生一种特别强烈的复仇意愿时，你的伤疤就会疼。 可是为什么呢？ 因为那个不成功的咒语把你和他连在了一起， 邓布利多说， 这不是一道普通的伤疤。 那你认为那个梦是真的吗？ 有可能， 邓布利多说， 我要说很有可能。哈利，你看见伏地魔了吗？ 没有， 哈利说， 只看见了他的椅背，不过本来也看不到什么，是吧？我是说他没有身体，对不对？可是那他怎么可能拿魔杖呢？ 哈利慢慢地说。 是啊， 邓布利多喃喃道， 怎么可能呢？ 一时间两人谁也没有说话。邓布利多凝视着前方，不时用魔杖尖从太阳穴那儿取出一条银亮的思想，放进翻腾涌动的冥想盆里。 教授， 哈利终于说， 你认为他正在强壮起来吗？ 伏地魔吗？ 邓布利多隔着冥想盆望着哈利说， 又是那种特有的、具有穿透力的目光。哈利在其他场合也见到过。哈利总觉得邓布利多能够完全看穿他，这是连穆迪的魔眼也做不到的。 我还是只能给你一些猜测，哈利。 邓布利多又叹息了一声，他从未显得这么苍老疲惫过。 伏地魔力量增强的这几年，发生了好几桩失踪事件。 他说， 博沙乔金斯在伏地魔最后的藏身之地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克劳奇先生也失踪了，就在我们的这片场地上。还有第三起失踪事件，遗憾的是，魔法部认为他无足轻重，因为失踪的是个麻瓜。他的名字叫弗兰克·布莱斯，住在伏地魔的父亲出生的村子里。他从去年八月就不见了。你知道，我是看麻瓜报纸的，这一点我和大多数部里的朋友不一样。 邓布利多非常严肃地看着哈利。 我觉得这些失踪事件是有联系的，但部里不这样认为。你刚才在办公室外面可能也听到了。 哈利点点头，两人又沉默了。邓布利多不时取出一些思想，哈利觉得他该走了，但好奇心使他坐着没动。 教授， 他又叫了一声。 怎么了，哈利？ 邓布利多说。 我能不能问一下，我在冥想盆里看到的审讯的事。 可以。 邓布利多沉重地说。 我参加过许多次审讯，但对其中的几次审讯记得格外清楚。尤其是现在。 请问你刚才发现我在听的那次审讯，审问克劳奇儿子的那一次。他们说的是不是纳威的父母？ 邓布利多目光犀利地看了哈利一眼。 纳威没有对你说过他为什么是由奶奶带他的吗？ 哈利摇了摇头，心中纳闷，他认识纳威将近四年，怎么就没想到问问这件事？ 是的，他们说的正是纳威的父母。 邓布利多说， 他父亲弗兰克和穆迪教授一样是个奥罗。你听到了，那些人残酷折磨弗兰克和他的妻子，逼他们说出伏地魔失去力量之后的下落。 他们死了吗？ 哈利轻声问道。 没有， 邓布利多说，声音中充满哈利从没听到过的悲痛。 他们疯了，两人都住在圣芒格魔法伤病医院。我想纳威每到假期都和奶奶一起去探望他们。他们不认识纳威了。 哈利恐惧地坐在那里，他一直不知道，四年了从来没有想到问一问。 龙巴顿夫妇人缘很好， 邓布利多说， 他们是在伏地魔垮台之后遭到袭击的。那时候大家都以为安全了，这种毒手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公愤，魔法部受到很大的压力，必须捉拿凶手。不幸的是，以龙巴顿夫妇当时的状况，他们的证词不是很可靠。 那么克劳奇先生的儿子有可能是无辜的吗？ 哈利缓缓地问。邓布利多摇了摇头。 这一点我就不知道了。 哈利又沉默了，看着冥想盆里的物质在那里旋转。他还有两个问题忍不住要问，可是他们涉及活着的人的罪责。他说， 巴格曼先生 后来再也没有被指控参与任何黑魔法活动。 邓布利多平静地说。 哦， 哈利急促地说。 再次注视着冥想盆。邓布利多不再往里面添加思想，盆中物质旋转的慢了下来。 还有， 但冥想盆似乎替他问了，斯内普的脸重新浮了上来。邓布利多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抬头望着哈利。 斯内普教授也没有， 他说。哈利凝视着邓布利多那双浅蓝色的眼睛，心中真正想问的话一下子脱口而出。 你为什么认为他真的不再支持伏地魔了呢，教授？ 邓布利多和哈利对视了几秒钟，然后说， 这是我和斯内普教授两个人之间的事情，哈利。 哈利知道面谈结束了。邓布利多看上去并没有生气，但语调中有一种到此为止的意思。哈利听出他该走了，他站起身，邓布利多也站了起来。 哈利， 哈利走到门口时，邓布利多说， 请不要把那位父母的事告诉其他人，应当由他自己来告诉大家，等他愿意说的时候。 好的，教授。 哈利说着转身要走。 还有， 哈利回过头，邓布利多站在冥想盆后面，盆中闪烁的荧光照亮了他的面庞，他看上去比以前更加苍老。他凝视了哈利片刻，说道， 第三个项目中祝你好运。